好飞我 channel 今个礼拜咧就所谓罐头时间，即系录埋啲节目咧系冇咩特别嘢，你又你揾嘢讲下咁样讲下啫，嗰啲嘢。 好似之前唔系讲咗好多次， 因为我因为 我好似我翻嚟冇几多日，好似讲多次。 好似唔系嗰次系自己心得啫，但今次就 系、 是 啊都系啫，都系 心得，唔系只系旅游几次同埋话隔诶唔系我啲嘢比较有系统化讲两样嘢，有时啲磨咁吹，今次比较系统化，因为其实试完就系、是。最早咧就系阿超监话去关西，结果佢就系关西喺边度，唔系好清楚只格局。跟前一排咧就另一朋友又话喺关西就大阪有咩好行啊？咁我大家谂下大阪有咩好行俾佢谂下嘛。原来好多人系唔即系连我哋呢叫熟日本人嘅都唔系好清楚大关西点讲 点讲咧？即系据我所知，大阪即系各机各机点样行过一次，基本上唔得再行。除咗即系日本桥之外，日本桥就每次扫货，临尾走之前都去一次嘅。 即系其实关东法应咁讲就系、是、东京咧，大家知基本上识背嘅，东京其实唔使教嘅。大阪其实系好多人唔系好清楚大阪以所谓嘅关西为核心一个地带咧，有咩好行？所以今次叫做一个叫旅游简介又好啦，或者系简介以关西呢个叫关西旅游系列啦。 啊， 即系关西其实好多嘢。 但系你关西就唔止大阪噶咯，嗱南边有和歌山，有系咯，即系。南空嗰边，跟住北边有京都啊，甚至系咯，嗰个叫咩学建啊，学武成系咯，嗰啲系咯，跟住东西边一大堆啦，就讲唔晒啦，系咯。 嗱，简想讲下地理先啦，关西地带包括，通常一般嚟讲，我指关西地带包括咗啦，以大阪为中心，北应该东面少少咧就系京都， 京都咯，包括京都咯。 跟住咧喺京都行住奈良就京阪神，呢、這个就所谓叫做即系京阪神啦。 基本上京阪神 系啦，即系包括嗱神咧就西少少就系落神户啦。 吓、 啊、南边咧落都唔落少少，落几多其实系。 系噶。 就和歌山。 和歌山都系咯。 再落就系所谓叫红野本，就跟住咧就系因为伊势就要话伊势更远噶啦，伊势都几、 啊、 红野，因为如果其实高野山红就系、是、和歌山，然后就高野山就红野古道，一带 系。 然后西面咧就由神户，跟住兵库县嘅基路 咯， 然后就江山 系啊。 跟住如果再跳讲， 其实江山都算咩噶？算系中国地带噶啦。 系江西中国地带，所以香港 系啊，即系条界系其实基路嗰只。 因为如果江山，大家都会江山啊，港岛就划埋同一个地区嘅、 啊。鸟取同埋岛根都北边就 系北边有鸟取岛根啦。 吓、啊，跟住最笃嘅就系、 是、而最 更加唔记得个岩国嗰、那个叫咩人嘅。 由港岛之后就系去到再远就系去到沙口县。 啊，沙口系。 系啊，即系再隔，因为如果用一个大啲即系所以叫战国啲历女或者战国厨达会识嘅讲法就系长洲藩。 啊哈。 长去到最 未到沙漠，沙漠就 隔沙漠鹿儿岛嘅。 要过到 嘅。长洲藩大家唔系好知道，因为相比嚟话，大家讲汇津若汇，因为汇津藩大家知汇津。 沙漠都知道，大家都多人知嘅。 沙漠因为始终而家因为系呢个古名，大家其实好多人都仲叫嘅。 九州系啦，九州人。 今次我自己喺之前去鹿儿岛咧，我听到有人买啊，听到话啲 JR 买听到买 JR 订飞嗰时咧，我听到系有人系当嗰个店嗰、那个职员 JR 职员咧系讲萨摩嘅， 系 萨尊麻嘅， 吓萨尊麻， 系而家仲有人叫仲呢、這个萨摩而家仲用紧嘅。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人都嗌紧古名噶啦，港岛嗰带有人叫安尼阿奇安毅。 但系相比讲，其实长洲藩咧就比较少啲人啊，长洲 少啲， 因为大家都已经叫咗山口噶啦。好少，因为长洲藩呢个其实历史，因为阵间我有机会再讲啦。因为今次呢个 算叫 长， 因为 就系叫做大长篇呢、這个大长篇嘅观嘅旅游系列。嗱，讲咗大阪啫，而家其实但系呢几年咧，一始终有咗自由，有咗莲蓬之后咧， 莲蓬啊，骆驼同埋 骆驼啦，香草嘅有几间嘅， 香草埋香草喺东京， 骆驼同埋 Honey Express 都有，但系就唔系啲班次就冇咁好。 如果 KIX 即系关西国际机场嘅话咧，就骆驼最好嘅。 系啦， 但系 UO 有个好处就系其实唔单止关西，其他地方都有航班嚟港岛咁样。 骆驼好系咩？吓，凌晨一点半起飞。 系啊。 朝头早六点钟去五点钟去到关西，跟住出六点半左右就到闸口，啱啱好就去攞啲就去机场就 K 卡嘢就可以即刻去入市咯。 八点最多行到八点去天王寺嘅，其 实系啊，我都八点入到天王寺噶啦，我自己经验就 因为时间太正啦，即系有一间就系你康，你点好翻就系你羽田，你一定你康出系赢，系赢晒啦。十一点十班嗰班机 赢啦， 就朝头早五点钟去到 出现品川咯， 系啊，出现品川啦， 系咯，品川再行再一个半个钟啊，唔使添啊，两三十四个 廿分钟就由羽田去到大井町。然后跟住再十零分钟就已经去到老抽嗰啲界啦， 系啊，半个钟到啦，老抽系啊， 系啊，三四分钟啫嘛，相比你讲，你由成田入东京庆成个钟，最快都五十分钟啦， 系啊， 因为就算而家 你都预个半钟噶啦，唔会预， 因为而家就算系你话京成 express 咁样，佢起码都要成五十分钟， 基本上五十分钟，但系你要等车噶嘛，你唔系黑条车噶嘛，大佬， 但系佢坐单轨铁路系好快啊嘛， 啊 系 系， 所以佢所以呢两班系赢晒。系以前咧，即系以后讲历史就系、是、以前达美仲有香港去东京去沙帆市嗰条，沙帆市应该 系嗰条 路线咧，达美系最好嘅，因为佢朝头早八点三起飞，一点日本时间 再之前咪联合咯 ，U A 咩 入晏少少，入九点钟。但系自从联邦联合之后，而家得翻达美咧，就达美就嗰时得翻达美就系、是、去东京一点钟，咁入到东京成两点零，最近一次就系我去到 差唔多咯。你想晏昼都基本上都行得一阵就要最咩咯，退翻酒店。 三点钟我去出啱好三点钟去到旅馆 check in， 时间准到不又唔使话唔使挨通又唔使通顶。 咁讲翻大阪呢边先啦。 系啦，大阪咧。落途冇办法啦，因为始终呢个时间太正啦， 基本上无敌噶啦，基本上 去到咧就通常佢而家落途搬咗第二大楼嘅，嗰、那个其实系 第二大楼嘅国际线，仲要系 因 为有呢、這个 国际线啊， 有落系啊， 嗰、那个第二大楼咧系到而家都纯粹系搵个坏铁皮屋，我形容佢 其实铁皮屋嚟噶，即系搭攞啲铁皮搭埋，跟住系咯临时。虽然里面内笼 系靓，但系问题就系始终系真系铁皮屋， 系啦，即系 临时咯，真系好临时咯， 系。 但冇办法啦，佢唔知 基本上落图好似单用晒， 得落图用啫嘛。 系啊系啊，包括佢啲国内线之内都系系啊。 因为第二大楼纯粹得落图用嘅啫嘛。 系啊， 暂时讲亦都唔。 反而而家就 U 喺第一大楼嘅，其实 系啊 系啊。 落第二大楼佢好似真系得佢一个咯，但系问题都系叫佢就乜鬼都冇咯。 系啊，算好噶啦，依家起码都多翻啲铺头，佢自己啲铺头即系都齐，即系 起码 都即系唔会话即系去到有钱冇嘢买咁嗰个情况。 通常我不过冇办法，通常有时间够太准，如果有时间早咗去机场嘅话咧，我会喺大楼摸一段时间咧、 啊， 行下楼睇下咩买啊，食下嘢咁样，差唔多时间我先坐。 T1就好啲嘅 ，T1 就坐机场巴士过去，因为机场巴士好妙嘅，佢机场巴士停咧就停喺 国内 出口，因为佢机场巴士去嗰个站咧就系好，佢唔系佢系停喺 佢国内线落车，国际线上车， 系啦， 即系如果你一落车直冲入去嘅话咧，咁你就大镬啦，因为系日本国内 系啊，以前我最初搬嗰时候我唔知道几大咗嘢，后屘发现 因为都系近呢两年嘅事嚟嘅， 好似一年到咋。 一七年头嘅事， 系一年头就之前都仲系我知，我出去咦唔同咗，因翻嚟我走嗰时走咗程啊， 以前就一落就系国际线噶嘛， 系一落十个字，好似唔同都唔得 啊。讲埋先啦，走嗰时走嗰时个时间系九点三嘅，好似冇 系好似九唔知八点半定九点几， 九点钟，我记九点三。 总之就系几水几晏嘅， 一翻嚟啱啱 一点钟咯，即系坐的士噶啦。如果你 唔使，依家通宵车强咗好多，即系香港啲龙运啊城巴， 唔系你地区睇地区啦，我地区未有啊嘛。咁我哋區冇， 其實都有，好似 NA 21嗰啲有啊。 啊 唔係，我哋九龍東啊都有 NA 22好似。 好似睇下先，因為我記得好似我嗰班好似冇啊，所以好似我真係坐的士翻嚟，不過算啦，唔使費煩啊，坐的士唔好煩啊。 咁係嘅，的士冇， 但係好攰啊嘛。 係， 因為坐始終你玩咗幾多日，坐夜機辛苦啲嘅。 係啊，咁嗰個時辰都唔算差咯，係真係即係 玩咗成 日㗎，揾車麻煩啫嘛。 我五點鐘到喺板急線坐巴士，機場巴士入嗱，講下交通先啦。入喺大阪去機場交通咧，如果入大阪咧，就最好就坐火車嘅，因為直坐 簡單方便快捷， 直接一坐，你以為用咗買咗 pass 啲 pass 咧， 係啊， 嗰程包埋啊嘛，咁一坐入去新大阪啊，大阪咁樣直接坐去就大約係四十分鐘就去到。 如果你揸嗰個係 JR pass 即係日本 pass 嘅話，可以坐下 Luka 添特急添。 係啊， 不過即係好似我冇記錯，要咩㗎？要訂 位先嘅，好似要知。 一般嚟讲包埋嘅，我自己 我知，好似自由席未必有位坐，即系我意思。 自由席，你通常咧，我去咗都六点零七点钟咧， 系啊，你 book定就安全啲嘅。 不过通常咧，我坐个班车六点零六点半去，六点半坐巴士咁，我七点钟到，因为七点钟因为排队去换证嗰阵时间啊嘛。七点零钟咧，通常嗰时间咧，特急咧系好空档嘅。我都未试，我去咁多次未试 坐。你去就系翻嚟嗰时未必。 翻嚟我唔坐。我试过咧，因为佢好衰啊，嗰班车咧，佢中途就前四卡，我而家讲噶啦，前四卡去咗黄岗山，后四卡去唔系前四卡去机场，后四卡黄岗山。 哦，佢系咁样噶，系啊，佢分拆，所以要睇清楚系去边，即系佢个牌写住系关空特急定系唔系单空快速定系即系黄岗山嘅。 所以我自己后嚟发现咗就做一个比较方便、比较平嘅方法，因为通常去最后嗰日咧，整张 pass 已经。过期噶啦，过期噶啦。 通常都唔会买到最后噶，你通常之前都用晒噶啦，应该就。 我通常最后嗰日咧就系喺梅田站隔咪有间板急酒店嘅，板急酒店地面嗰度咧系有个机场巴士嘅，唔知千几 yen 到，咁就唔使订位，总之买咗票咧就随时有位，随时排。 佢够撑支撑你可以即系唔使订位，咁啊方便好多嘅就，因为嗱，通常嗰边巴士咧，如果啲班次唔系太多嘅话咧，就要 book 定先嘅。 板急嗰班咧就飞入， 正常嚟讲系 book 定 先，直嘅，冇飞预约 吓。咁即系可能即系佢可能方便旅客又好，即系佢班次够密，即系可以够客够客。 三四一个小时三至四班，咁样我睇过。 咁即系佢咩啦？即系唔休冇得做啦。 因为我自己睇过，初次以为使唔使订咗咧？但系咦冇话订咗，就佢入边个白即系售票机咁揿咗票嘅啫。咁去到咁啊一坐上去， 咪方便咯。 一个钟头去到机场唔使转车，乜都唔使烦。 遇多少少咯，即系 慢少少，但系 惊佢塞车成嗰啲啫。 系慢少少，但系基本上系舒服嘅。 系， 同埋我觉得系好个方便个坐 铁路， 因为铁路你又转车，机卡嘢烦啊。 咁铁路你指定位置咯，如果你嗱咁样嘅嗱，铁路嗰边咧有两个选择嘅，一咧就系南海电铁，一咧就系 JR 本身啦。咁南海电铁咧个升最够平，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最远只去到南波。如果你要去梅田嘅话，都要转翻地铁或者 JR。 即系你话你最后一日你最麻烦就系因为佢本身系总站喺南波啊嘛。 系。 咁你要由南波再去坐去话咧，你要转车啦。 你转梅田咪麻烦咯。 即系你话你喺我住开江板区，咁我江板区我坐地下铁去南波再转就辛苦，但系我而家坐巴士嘅话，我嗰阵我朝头早坐去梅田，抌喺梅田周围一个架，塞头威嗰架塞咗个夹落去。 系啊。 咁。去咁差走嗰时候，我喺个架攞翻个 keep 之后，直接 即系因为据我所知，即系冇错 ，JR 本身有呢个关空快速，由大阪直落可以去到机场嘅，但系即系都你都知有几多人去机场嘅嗰个时间，咁好唔好坐就见仁见智。 排咗啦，即系讲早啲排咗，同埋不过 系啦，即系搭车就肯定有位嘅。 班次算系几密嘅。 系， 所以其实我又唔系话需要太担心啊，个位坐，同埋我嗰次坐连中间呢条嗰啲机场巴士咧，佢系中间即系个大巴啊，中间有张凳平收埋啊嘛，咁又吓我坐到去嗰张开咗张凳出嚟坐成嗰种辛苦啲咯，但系咁算快速，同埋唔使转车，价钱都平 吓，你梅田方便咯，如果咩 梅田即系如果系梅田区方便咯， 因为我又衰嘅，我住天王寺嗰边嘅，通常我习惯就。 哦、 即系我贪去近机场个关口，同埋可以坐身两边南海啊 ，JR 都可以俾我任拣，咁变咗个时间上就方便啲咯。因为通常我最尾即系旅行只可以喺关西走嘅，最尾行程多数日本桥嘅。 嗯， 咁日本桥最尾可能翻去天王寺攞翻行李，跟住就坐走咁样情况咯。 我始终因为我本身系以新干线做，即系如果你系以新干线嘅话咧，江板区咧就方便，因为江板区坐两个站，有新大阪站咯。 啊，系啊。 咁咧。因为我自己去旅行，通常习惯咗就以一个大阪，以新大阪，应该咁讲就 系 以新大阪做中心。 系啊，咁佢 咧，咁新干线嘅话咧，就一定江湾区方便嘅。你天王寺转比较远，相对比较远 啦。当然啦。我咁调翻转，我玩法就系、是、我去晒咁多地方先，即系我坐新干线去咁多地方，最尾落脚点，即系临尾可能扫货啊、休息又好，都会喺大阪市内嘅。咁我的情况咧就即系希望越近机场越好嘅，同埋近日本桥嘅。咁所以我通常都系拣嗱，其实咧大家都知嘅，其实唔系天王寺，其实系隔篱新世界南面少少有个叫做太子嘅地方，咁嗰度好多平价酒店嘅。 哦，即系类似入类似东京南千住啦， 福田谷嗰类物体咯，秀阳嗰类物体咯，一样啫嘛。因为其实点解咧？讲穿咗，其实贫民区嚟嘅，贫民区啲物价当然平啦，但系治安好差就自己睇啦，睇路啦就咁样咯。 嗯， 因为佢本嗰头即系类似蓝天柱嗰头就 系、 是，因为 都系都系都系低 三千几钱啊？嗰头系 嗰头啊，最平可以去到二千几 yen。 哦，咁即系蓝天柱级数啦。 如果贵，如果你想豪豪少少，都系四千五个五千 yen。 我住 即系有厕所有厕所嘅房。 我自己住开江板区嗰间酒嗰间之后酒店咧，就五千 yen 一般商务商务旅馆咯，五千零 yen 一晚 啦。正常啊，如果呢啲即系。 商务旅馆 咯，经济经济加做， 几靓几似样嘅，系唔错嘅， 系啊，咁少少啫，唯 好少少咯，同埋我贪佢就起码就系佢有个大澡堂，同埋佢个床几舒服嘅。 同埋如果你想去万博嗰边嘅话，咁其实江板一个唔错地方嚟咯， 系嗰头去万博近咯， 系啊，你坐几个站去坐快速，快速好平啫嘛，加 yen 啫嘛，加 yen 跟住去到坐嗰个咩 monorail 单轨坐一个站，好似系千里好似不千里定呢边度？嗰度轉車個站就去到萬博公園咯。 嗱，講完交通，我講下大阪。其實咧，好老實嘅大阪。如果淨係講旅行玩大阪，其實大阪要玩嘢唔係好多。即係如果你唔去環球影城啊， 基本上幾個大阪城、環球影城，計埋你高樓大廈，即係你梅田又好，你天王寺又好，你自己揀啦，呢個就 嗱嚇。但唔係第一樣嘢關心嘅好處就係嗱，東京咧，你其實要行得其實幾頭痕，因為。佢景點啊，敗家嘢其實分散喺幾個唔同嘅地區。 山手線完善咯。 問題你係你下次新手線就問題山手線 好遠啊嘛。仲有即係中央完善咯。 嗱好簡單就係東京央、新宿咯、池袋、涉谷、原宿，我記得一路即係 我未嘅，我都未嘅吉祥寺嗰堆， 係 吉祥寺三英嗰堆。 係啊，嗰堆嘢即係分得好散啊。但係喺大阪嘅話，好由嗱，我嗰個行法咧就係、是。坐车落去南波，喺南波唔系南波站啦，上去南波站行落去再远少少咧就是日本桥，即系 南边就日本桥，北边系心斋桥， 即系就系大阪嘅老抽。 系 咁啊，喺日本桥嗰度，MacBooks 啊，嗰啲有咩 MacBook 啦、虎月啦、Amado 啦，仲有一个Tenga专门店。我哋而家有Tenga专门店，因为佢好型嘅，因为佢有间Tenga专门店就喺日本桥嗰位置。你正见到间Tenga专门店咧，知道。系啦，呢、這个就系本桥。 同埋中意食啲鱼生嗰啲咪 系嗰度有，唔系嗰度咧就即系好似有一次老抽咯，好似啲古灵精怪嘅平价，即系嗰啲单人食嘢食又大份牛扒嗰啲咁嘅嘢。 系啊，好多古灵精怪嘢食嘅系 喺日本桥咧，如果日本桥往北去咧，嗰咧就变又通常就入咗去叫厨具街，嗰头专卖啲 千日前 系千日前就专卖啲料理用品嘅，即系菜刀啊、锅啊。 喺道洞骨同埋佢本中间嗰扎，即系比较冷清嗰条商店街。 系啦， 相对地比较冷清。 如果想买厨具嗰头系一定去系可行三嘢嘅， 系 即系东京入，即系嗰间系东类似东京入合宇桥。咁咧，如果唔系入嗰条街，你向横沿住南波站行咧。会经咁咧，就会行，大约系都五六分钟就会去到深仔桥南出口。 系啊系啊，向北边嗰边。 跟住咧就一路咁，起码两公里以上，我谂超两公里。 差唔多啦，由一个几个大几个好多个街口嗰度，其实 贯穿咗起码超过两公里啊。 成七百个街口嗰度。 咁起码我系如果因为起码 差唔多啦，差唔多。 因为我觉得起码行三如果我系 道顿掘五百米到，再行一公里多啲。 我冇实际上我冇实际真系去睇地图睇咗，但如果以我平均行十二分钟一公里嘅速度嘅话，我谂起码嗰度超过三公里。 你感觉大概有啲似喺油麻地嗰度行到去太子嗰个咩？太子道嗰度咯，差唔多。 冇咁近添啊！ 咁近添啊？你觉得？ 远啲添啊！因为如果你其实你嗱，睇你 我感觉上似呢个佢。 睇你点去判断佢个北出口喺边度？如果北出口行到去比较静，即系静到已经系叫做咩啊？真系冇 电。你再北，我即系你过埋新街桥， 再北啦，即系行到去直情喂，行到一个行到一条天一条长天桥嗰位置。嗰度 啊，嗰边都系深山桥嚟嘅，系啱嘅。不过嗰边就即系冷清啲嘅， 好冷清噶啦。行到嗰度有间几冷清嘅便利店咁样捞醒咁样，嗰头咧就差咗成三公里嘅。就只系我以嗰度作为叫深斋桥地带嘅。 通常我就深斋桥站就尽当尽头，以北嗰啲我即系你可以行嘅，但系相对地就咩都即系。 通常我系由嗰位置 游客 feel 咯，嗰边。 我惊嗰个一下冇我手上冇地图，好难睇啦，因为我而家就插翻地图，因为嗰就系有站嘅，有一样嘢通常我就 通常就深斋桥站个地铁站开始计最北嘅， 跟住南下，南到去南波，南波 咁就两公里路啫，两公里 差唔多啦。其实就即系中间会经过大院啊，一堆商店啊，咩嗰个咩拉面啊，金龙拉面啊，唔记得咗， 唔鬼记得啦。 系啊，啲一只咩蟹道乐嗰啲咪睇吓。 嗰头咧就经过咧就经过嗰条河，嗰条河就你话有弯，你有弯人龙嘅话，有弯人龙关大阪篇嘅话咧，你一定要识去，你一定知道咩噶啦。咁咧。行过嘅，因为往嗰头咧，其实好妙嘅。你如果系喺深丹桥嗰度，好旺嗰条街咧。你如果唔行，你系行过，你只要向东面嗰个街口，你发到完全另一个世界。嗰边咧就好多嗰啲叫做咩酒店。 西边系东边。 东边。你话酒店街，你话系。 酒店街哦，酒店东。 酒店街啊，即系类似新宿歌舞伎町嗰啲，再偏咗嗰啲地方嘅。咁嗰带咧就一般嚟讲系正常情况系 红灯区咯， 又唔知红灯区 又未到红灯区嘅， 咩其实算系红灯区嘅，你睇下几多级啊？咁基本上成条街入边，基本上一半以上。 你向住街根嗰边咯，即系 fast 地铁线嗰条嗰边，嗰边咪咩咯？ 嗰边真系多噶，嗰边。 调翻转另一边就阿咩话唔系阿咩布拉系 嗱，如果你系西面嘅，系啊，西面咧仲几多大街噶？即系最紧就系嗰条大街咧，最好型就咩咧？Apple Store， 因为 Apple Store 就喺正嗰条大街度嘅、 啊，穿过 Apple Store 后面就系美国街啊嘛，咩好似唔好意思讲错，唔使讲错。 系啦，嗰度因为好容易认嘅嗰条街，即系佢啱个贯穿就行到去，一行 啱啱对称你一边啫嘛，佢对街街嘅。 如果行到尽头啦，我假设你超过尽头嘅尽头，好似我咁行到去连竹都路埋行尽头咧，出翻大街，再向行咧就去到川中岛太。嗰带跟住咧，又就经过咩市咩会议堂咁样，即刻嘢。 嗰边好远噶咯， 系啊， 好少人行嗰边噶咯，其实。 相对地冇。 咩？嗰边其实已经唔系，尤其相对一个隔篱一个咁重要嘅旅游区啦。咁隔篱你再歪嗰啲就即系冇啊！啲人真系好，即系好似其实你呢啲咁样。行到冇嘢好行先開始會去咯，某程度上可以。 話你最近咪去到美國 村，因為我行到另一條大，即係去到所謂村中嗰個大咧，佢有間美尊龍嘅專門店喺嗰頭嘅，所以我嗰頭我就 你係去美尊龍啫嘛， 唔係我試，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就係咩冇地冇嗰啲冇嘢做行啊，散步啊，即係我直情係用由四天王之王子嗰頭啊， 哦，村王子嗰邊 一路行落行到去回旋站 嚇。 我试过噶， 都相当 好远噶。其实我中意咁晒步噶嘛，我一路行一行。 搞唔好好似成六公里嗰度有。 好啊，六七公里噶，我咁行咯。行到由晏昼行到夜晚咯。 啊， 即系行到梅田站咯。我试过噶，即系咁行到，跟住因为好，其实大家好处就系佢贯穿一条路啊。你基本上你只要向北行咧，系唔会荡失路咁滞嘅。唔似话东京嘅话咧，东京你东南西北系好易搞乱嘅。有时呢啲有时咧火车桥咧，依火车桥去东边，依个 因为你大阪，我基本嗰个构造都系一个十字，即系井字型咁啊。 井字 型 话你其实 即系一个区块咁分得开，咁你好容易揾咧。其实啲嘢都 系同埋唔好似东京环，佢大阪环状线其实唔好关事。东京 其实大阪环状线你主要去嘅都系梅田啦、西九条啊、天王寺啊、西金宫嗰堆啫嘛，偏喺西边嘅，东边嗰边其实你好少行，好少会行嘅。 因为我自己每年嘅每年十一月嘅大阪马拉松咧，基本上就已经嗰个十字路口咧，即系画一个佢其实系由大阪城公园开始一个画个十字， 啊哈， 而嗰个十字嘅路线其实就已经经过大阪市里面最旺嘅地区， 啊哈。 即系下面就唔好讲啦，下面嗰地区嗰啲鸟不生蛋嗰啲平民区就唔好讲，未必鸟不生蛋嘅平民区咧就唔好讲啦。但系佢主要市区旺，我一路跑落去川中岛位置，跟住翻落嚟一个十字，跟住又转去另去西面，跟住又一个又转翻转嚟，跟住向下行，一个打一个十字，就呢个就大阪市最旺地区噶啦。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你唔谂住去观光咁样，纯粹去买嘢。依个 基本上行南波嘅深沙桥够噶啦， 你南波深沙桥最多我哋呢咪过埋日本桥咯， 黑门咯去埋，黑门都有啲嘢睇下嘅。虽然嗱，其实我觉得黑门啲嘢好多贵， 黑又黑噶嘛。 系啊，真系你真系想食海鲜唔好去黑门， 系啦， 即系识拣嘅话。 通常依啲即系有关就系你去而家我唔知道搬咗丰岛嘅鱼市场点算啦，但系。福期都唔平， 但關西嗰邊先啦。 係啊，咁但係 都，老實講，你關西行遠少少，即係你可能行。 唔係，其實廈門至少就即係佢近中心咧，你即係 咁你方便，貪方便啫。 好多人都係方便，同埋佢叫做始終都係出咗名，做啲設施最緊要，好多人嗰邊識普通話咧， 識廣東話添喎，點普通話？ 即係相對容易。 容易溝通咧，咁咪變咗更加係旅遊區。 O K 嘅， 佢會比較即係比較好。其他因為始終嗱一啲比較僻嘅就即使好啊點樣，但係你溝通唔到咧，最大問題就一樣嘢啦。佢真係唔識㗎。 一般香港人或者其他地方嘅人咁係咯，都 唔係真係佢哋真係唔係真係完全唔識㗎。係嗰呢個係最大問題，所以點解黑門始終都係 即係你本地區最緊要真係識講呢啲話就好少少嘅。 嗱講翻主要即係。嗱，講翻深齋橋地帶咧，其實依個我係依個好值得講嘅。嗱，如果飲食咧，其實咧嗰度其實係少數地，你會見到啲人咧企喺條街度喺飲食，因為喺日本以喺大阪以外地方，你好少見到有啲人咧喺街攞住支有嘢企喺度食嘅。但喺大阪咧，係好普通 嘅 啫。 咩？所謂嘅掃街式 掃街食法。即系嚟话，我由街 个风格唔同咯，叫做 嗱，我街尾咁食完章鱼烧，跟住行到桥边就走去食。 其实东京唔系冇嘅，不过限定时间咯。 食去饺子，去皇酱食饺子，系去皇酱之后又喺度行，逐行。 冇啊，你沿住新桥扫街啫嘛，搵到半掘啦咁讲，即系更加直接啲。 系扫街，系因为系扫街廿四年中无休得大，就话系 相对开得野啊，仲要相对日本你其实去多几次日本就会发觉， 正常 七八点开始 吓、啊，算迟嘅咯，七八点三步， 七八点你已经冇嘢搵，冇嘢噶啦已经。 系啊， 但系嗰边咧到八九点都仲叫 十点都仲有啊。 以前嘅老抽就七八点好难升。系啊，依家就好啲，延长少少，九点十点都有铺头。 同埋嗱嗱，我又扫落去，因为扫到去直情系即系做咗深沙桥站五位置咯，一路都会有食嘅，而且佢又唔系话真系好贵，系算合理嘅。 系噶，佢唔会买太贵。 如果你觉得真系唔系咁好， 贵有贵食平， 贵嘅你咪落地下街咯，地下街相对嗰啲都唔贵。 而且佢又话你要贵嘅 快到咁样，其实仲有你个选择嘅，不过嗰度就相对比较残旧少少，嗰个叫新世界嘅地区。即系呢个咩？通天阁嗰大， 通天阁嗰头系另一个食。 哇！你争好 嗰头，喂，嗰头 我知，即系地理上系争好远，但系即系你话即系想食平嘢嘅话，嗰度系一个好选择嚟。 通天阁咧， 因为真系差，好差连到大湾 feel 噶，嗰度都系。 通天阁我觉得系上级嘅样嘢。你即系去咗去通天阁揾食嘅话咧，你就已经唔系第一次去大，因为第一次去大阪人咧，我唔建议通天阁嘅。因为嗰度系一来，嗰度系几地踎法，佢一般 系噶，真系同我哋人或者差唔多嘅个 feel 其实。啲戲院尤其是啲， 係啊，好嘅地，好地方。 啲咩色咩啊？啲鹹片海報嗰啲咧，完全即係你嗰都懷疑喎。如果你經歷嗰個年代嘅話， 嗰檔仔咧， 有間機鋪啊嘛， 係啊， 嗰檔仔企喺度食嘢啊咁樣。成日可以網球咁大張魚燒啊咩？即係企到食， 或者你唔隔你唔賣杯蘭街嗰種 根本就 係 嗰種後街， 嗰後街 其實 OK 噶，其實大家好，反而其實我係似近翻香港風格嘅，其實嗰邊 超即係你中意超即係超和 style 嘅話，嗰度你啱，但係唔係我唔會推薦第一次去日本。 當然啦，即係你要申請，始終你深山橋或者梅田，更加梅田更好啦。如果梅田嘅話，嗱全部商場 啊，雖然梅田咧就比較新一題，梅田嘅算系梅田，我覺得係算係幾齊嘅啲嘢。梅田 齊個物價相對高，但係就行咩咯，即係即行，即係點啊？啲即係多嘢行其實 嗱，梅田就佢因為佢始終咪近，因為佢始終大站啦。佢附近啲嘢就冇比較上去乾淨啲嘅，即係冇咁撩楞。但係因為咁就 人哋雖然鬆心嚟噶嘛，正常啊。 嗱梅田附近嗰間Uniqlo咧。因为嗱，深仔桥街 Uniqlo 咧系爆 Q 大棚嘅，系入年中任何时候都爆棚嘅。但系比如梅田嗰间大好多之余，就冇咁多人。 系啦，同埋Yodobashi都喺嗰边啦，其实 系咯，Yodobashi啦，跟住 同埋即系宅嘢，其实嗰边都有梅田都有宅嘢。 不过搬咗以前咧，梅田嗰边嗰间虎穴咧，就开得比较近街大街嘅。但佢唔知搬咗好嘅偏僻。嗰次我开搬咗又系嗰啲居住屋街啊。我搵嚟搵去，哇！边度跟住到，哇！使唔使收咁密啊？ 嗰啲外围噶咯， 搬咗搬得好入啊！ 反而似翻普通街噶。 嗰度系居酒屋街嚟嘅，啲人系放工去饮两杯嗰地方嚟嘅。 系啊， 左度有间虎穴啦， 啲激安殿堂嗰啲咪喺嗰边咯， 嗰头咯， 就今晚拉剧好似 系咯。唔系嗰日，因为嗰头有戏院 K 卡，所以我系嗰个朋友多，所以成日梅田就系最后嗰几个钟每地方行，梅田搭巴地方行啦，差唔多。 系咁两个选择咯，北边嘅梅田，南边咪咩咯？南波日本桥咯。 南波日本桥系专一南波中心，即系南波站。其实系如果你话系玩达南，所以几半岛嗰带，即系你话系和歌山嗰带咧，南波站系一个起点嚟嘅。因为好多话你话你 好多车都喺嗰度， 因为好多系南波电。 但系实际上其实天王寺比较好啲嘅，讲真嗰句。 即系因为其实 JR 南坡其实揾你老陈， 咁始终 因为同其他铁路嘅南坡站，即系私铁啊、地铁又好，南坡站系一段好远距离。 系啊， 一公里就差唔多。 哇， 系啊，真系噶！我几乎揾唔到车，揾唔到南波站上车，我自己都神笨啦。千祈唔好话只有南波站啊，真系嘅。呢个系咯，过来人嘅忠告。系啦，即系你南波唔好靠只阿罗，靠其他。 喺大阪同东京有支持嘅，就系、是。搭地下鐵路會方便過最後 啊，當然啦，區內一定係呢個就。 即係我自己咁樣，我去京都睇去南山咁樣，原來最方便嘅係坐京阪線。 係㗎， 仲快 先至好過 JR 㗎。如果你 價錢又唔係貴， 嗰邊京阪真係重點站站站有齊曬㗎嘛。京阪線 其實嗱，我唔知夠唔夠時間講，其實我都想講鐵路，可能我會諗下次轉係咯係咯，其實都想講，不過你講埋 講埋先啦，講埋交通真係。咁有通咁其实主要即係话你作为因为我觉得大阪呢作为旅游点呢能够讲嘢唔多，即係我因为大阪城囉，你点样去大阪城 外国城囉，天宝山嗰个水族馆啦。 係囉。跟住就係一日24少年嘅朝圣之地啦，曼谷 公 园 同埋对面嗰个新嘅商场囉 ,SoCity 囉。係囉。嗰度有个高塔咖啡 喎。即係通天阁嗰个塔啦，虽然嗰个塔我唔 知。係呀。嗰个塔其实真係象征多咁多，我真係睇到嘢。 象征嚟嘅。 你要睇高楼大厦隔篱冇几远，天王寺有座。 但嗰座塔象征住所要大阪人风情囉。 係呀。 你一定点样去嘅？ 70年代、77年代，大阪嘅样貌， 大阪 style 啊嘛，呢度 就系新世界嗰大嘅地方， 嗰大系好大阪，即系你想知道咩叫大阪人嘅感觉嘅话咧，嗰 大阪运咯， 但系嗰度关嗱，我知道啦，因为同埋大阪城公园个隔篱有间博物馆咧，我嗰期几得意嘅，开始有几多我行博物馆， 咩类型嘅博物馆嚟噶？ 系咪大阪城隔篱有间博物馆嘅？ 咩战争？ 大阪市博物馆。 哦，打到小博，系咪咩军火库嗰个嚟噶？ 唔知啊，咁 依家几啦几啦？ 因为佢背下面就系南波宫嗰个遗迹啊嘛。 咩战争和平纪念博物馆嚟？啱啱而家做紧。 唔知系我 因为我上年11月去咧，系关于系战争嘅嘢。 因为我知道京桥嗰度系发生惨剧噶，京桥即系隔篱台湾打成隔篱嗰个站，即系俾炸炸穿咗，炸穿咗，跟住死咗好 多人。系咯，咁呢个就大致上关西。如果你话。去玩嘅话咧，你应该讲关大阪咧，你系适宜攞嚟做咩？去到买嘢败家，有咩嘢唔够要买补充？ 最尾补给点咯，最后补给 点嚟嘅？最好，因为喺大阪系冇咩买，系应该讲啊，大阪你买唔到嘅，东京唔会买到噶。 又或者学杰特哥玩法，你攞新干线附近嘅酒店做中心，跟住你去东面又好，西面又好，咁即系去啲远。即係一兩個鐘頭新幹線車程嘅地方，我哋做一個基地，即係唔使即係行李搬嚟搬去。 可能落到京，可能就一落到梅田站，你到巴士咩買齊曬啦，咁有咩嘢唔臨時買，即刻買到，唔使咁擔，唔使煩。 係啊，即係來回咯，變咗就係。 係啊，總之核心最重要。好啦，咁一 part 休息一陣先，下一部分就講下啲以大阪為中心為延伸嘅嘢。